一定会让大家伙儿都用上的。 嗯，徐主任，我们都知道啊， 嗯， 这人想要健康呢，五脏六腑就得健康。 对， 那现在困扰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就是脾胃的问题。 是，而且呢，这个中老年人呢，到了一定年纪以后，这个脾胃啊，它多多少少啊，大大小小，它都会出现问题。 嗯， 在我们中医上讲，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一个人健康，不光是要有好的肾，而且还得要有好的脾胃。这个五脏六腑本就同气连枝儿，脾胃它出了问题了，很可能就连累到其余四个脏器。那么中医里头啊，它有这么一句话，养脾胃就是养元气，养元气呢就是养生命。所以脾胃健康是决定咱们人的寿命的长短的重要因素。 嗯， 不过说到脾胃啊，啊，说到这个脾，我还要说心， 嗯， 啊，这个心跟脾的关系就好像是娘俩 哦， 啊，像是一对母子。脾呢负责统筹人的气血，可以供养心脏。那一旦这个脾它出了问题了，就不能益气生血。那缺乏母亲血液供应的婴儿，必然呢就会出现心血不足，那就会引发心脏的病变。那么还有其他的脏腑， 嗯， 比如说这个肝，肝与脾胃它更像是兄弟 哦。 之前呢经常有病人啊告诉我，说是吃完饭以后啊还觉得饿。吃完饭了你为什么还觉得饿呢？啊，但是你的肚子里是鼓鼓的，对不对？ 嗯， 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很多人就发现吃什么胃肠药它都不管用。 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嗯，其实这个就是工作压力太大，或者这位朋友情绪不好导致的肝郁气滞的问题。那这会儿该怎么办呢？ 养肝。 对呀， 嗯， 就必须先养好肝，才能解决脾胃的问题。反过来，那么脾胃它也会影响到肝脏。 嗯， 咱们说一个那个脂肪肝，比如脂肪肝出现的根源就在于脾胃。啊，脾胃没有办法很好的消化食物，使得这个垃圾处理困难了，堆积在哪儿呢？就堆积在咱们的肝脏里，这就影响到肝的供血以及肝的其他的功能。那么这个脾胃跟其他的脏腑也有关系， 嗯， 跟这个肺的关系像什么呢？就像是同朝为臣。 嗯， 肺呢它是宰相，专门辅佐心脏这个君主。肺通过管理体内的气，协助心脏治理全身。然而这个肺气的盛衰就取决于户部尚书，户部尚书就是脾胃的强弱。那么脾胃虚的人往往就会导致肺气虚，就容易得感冒还有其他的呼吸系统的疾病。 嗯， 这个脾虚了往往肾也跟着虚，所以它就更像是供应商跟这个生产者的一个关系。人的精力充沛了，肾气它就足呀，肾的精气它强弱还跟人的脾胃是否健康，能否提供充足的营养滋养咱们的肾脏，跟这个有关系。你看有些人长期的脾虚了，就导致他肾虚，就表现为是什么呢？他的心里就烦热啊，容易盗汗，或者呢畏寒呐，怕冷啊，手脚冰凉啊。所以以前我在坐诊的时候，凡是有人找我瞧病，我势必问到脾胃， 嗯， 势必问到你怕冷怕热，你出不出汗。可能有些朋友说，是你就爱问这些， 那这些就是判断你的脏腑，哪个脏腑有问题呀，影响到哪个脏腑了呀。 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稍作休息，喝杯温开水有益健康。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肝肠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有情义有担当，我有把握自强，几百草原让这世界都香。 好的，欢迎回来。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徐桂英徐主任。 我觉得现在咱们家家户户啊，在家里啊都会备一个小药箱。 嗯， 那几乎呢每个小药箱里都会装有几盒那个阿莫西林呐、啊。感冒发烧了呢，大伙儿就会习惯性的来一句，要不就吃点消炎药吧，然后呢顺理成章的就把阿莫西林呢就给吃上了。有的人家里呢还备着什么头孢拉定啊等等。恐怕这个时候现在很少有人意识到是抗生素吧。现在也被咱们大伙儿啊当成包治百病的药来用。我记得有一次，哎，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嗯， 有一位女士跟我通电话，老伴儿是中风偏瘫的这个病症。她说老伴儿今天发烧了。当时我就说，你老伴儿发烧，特别是老年人赶紧送医院呀。没事儿没事儿，我给他吃了点头孢，你看看。把这个药真的当包治百病的药来用了。 嗯， 结果那天就在我们通话之后，他老伴去世了。这就是我们很多的中老年人在用药方面你是药盲。对于抗生素，它到底是怎么治病的呢？它是通过杀死细菌的方式来达到治病的目的的。这就像是两个势均力敌的人打架一样，即便你能把对方给打趴下，可是你自个儿呢也会弄得一身伤。有一句老话嘛，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因为在没有找到有害菌的情况下，他会滥杀无辜，把身体里的有益菌也给杀死了，从而呢就能导致咱们腹泻，还会使咱们人体免疫力下降，进而呢使这个疾病的病程延长，得不偿失啊。 嗯， 而且这进到咱们体内之后，首先它会进入到哪儿呢？我问问你。 那会进入胃呀。 是啊，你吃进去不就到胃吗？那胃要对它进行消化以后，它再分给其他的脏腑。所以首先遭殃的，我不说大伙儿也都知道了。 嗯 啊，首先遭殃的一定就是胃。如果你的病久治不愈的话，那么你这个胃，可能你那个病还没好呢，你的胃病已经发展到很厉害了。诶，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新闻，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嗯， 有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他呢就怕感冒，感冒呢就不能出满勤了，对不对？你知道他干什么吗？ 干什么？ 每天吃两粒儿头孢。 哦， 终于有一天他发烧了，该用头孢了，大夫用到最好的最新出来的在他身上都不管用了， 有抗药性了。 对了，结果这个小伙子只有26岁他就死了。 所以抗生素你关键的时候可以用，你平常小毛小病的你都用的话，关键时刻它起不了作用了，你已经有了抗药性了。我们再说这个有冠心病、有老慢支、有这些慢性病的患者应该最清楚了。当我们长时间的服用以后，大伙儿有什么感觉？咱们这些老同志啊，是不是会出现一些胃酸呢、胃胀的这个症状啊？其实当这个症状来的时候，这就是胃病的前兆，那么接下来它就会引发胃病，甚至这个病情恶化。 嗯， 那有人就说了，那听你这老太太这么一说，以后我不吃不就行了吗？那我可得跟大伙儿说，那咱比如说你感冒了，大伙儿都会吃感冒药，你吃完之后 就是感觉又困又乏的。 是啊， 嗯， 这眼皮子就撑不起来了，就是因为它麻痹了咱们脑部的神经细胞，这才产生了困倦的副作用。那如果说你这个感冒不好，举个例子啊，或者说我感冒不好，你总防着我别传染你，你总就每天都服用的话，服用的时间太长了，就会造成神经衰弱。那现在咱们既然知道了，那大家伙为什么不试着换一种治病方式呢？中医上讲啊，胃气生则生，胃气亡则亡，从这儿就可以看出胃对于咱们来说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咱们收音机旁的中老年朋友，大伙儿在选择药物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小心。咱们说到这个胃，其实胃呢是最最容易得病的脏腑组织，胃病也是咱老年人最常见的疾病之一。 嗯，为什么老年人他最容易得胃病呢？ 那大家伙都知道，胃里头有胃黏膜。 嗯， 这个胃黏膜呢，它是保护咱们的胃正常工作，以及呢隔离胃酸腐蚀的一种组织。就好比咱们这个大师傅啊，做饭做菜他得穿一个围裙吧，是不是啊？ 嗯， 得挡这个油吧。那胃里头胃黏膜就相当于这么一个保护胃的这么一个作用。也正因为有胃酸的存在，所以很少有一些细菌能够在胃里存活。但是说到这儿，我得跟大伙说，不是说所有的细菌在胃里因为胃酸它没法存活，唯独有一种细菌它可以在腐蚀性极强的胃酸下生存，这种细菌就是幽门螺旋杆菌。 嗯， 它是一种生长在胃黏膜上的细菌，所以一旦我们的胃黏膜遭到损害，那么幽门螺旋杆菌就会趁机滋生。并且经过大量的研究也证实了，幽门螺旋杆菌会引起慢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它是大多数胃溃疡的元凶，还有 1% 到 2% 的概率它会发展成一些可怕的疾病。咱们再说咱们收音机旁的这些一体多病的老同志，咱们这些老同志因为长期的服用西药，或者呢是饮食没有规律啊，没有节制，有的人呢是中年工作的时候饮食没规律没节制，那么日积月累，咱这个胃黏膜呢也就被破坏了，那么这个时候幽门螺旋杆菌它就滋生了，胃病也就形成了。那什么症状呢？那这会儿就会出现消化不良、胃胀、反酸等等一些症状。如果这个时候咱们没有及时的进行治疗，幽门螺旋杆菌它就继续破坏咱们受损的胃黏膜，那咱们这个胃病的病情就会继续加重。这会儿会出现什么呢？就是一吃饭就胃疼、呕吐、便秘、腹泻啊，再继续恶化就会胃疼加剧，疼的你可以蹲在地上起不来，有的时候你还会出现便血，那就是胃出血。那时间长了就会你吃不下饭，你总也吃不下饭了，你说你一吃它就疼它就出问题，你这个饭就越吃越少。 那这样一来，进一步就导致了患者贫血。因为胃病引发的贫血，严重的胃病患者，他的胃黏膜受创的这个地方就会演变，那到这个时候，这个胃病也就无药可治了。一般来说，大夫就会建议你做手术了。那么根据调查显示呢，近些年来，胃的发病率在持续的增高，而胃引发的死亡率也在逐年的增加。那咱们现在知道了，治好胃病的关键就在于修复胃黏膜。胃黏膜修复好了，没有幽门螺旋杆菌生存的环境了，自然而然幽门螺旋杆菌就被彻底的消除了。那目前大家采用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啊，我问问大家伙儿，那吃药是肯定的了，得了胃病谁不吃药啊？ 嗯， 再重点的打针也跑不了啊，对不对？而生物疗法是怎么来改善胃病的？我跟大家说，它起到了三个作用。 哪三个作用呢？ 这第一呢，它所释放的纳米远红外线能够起到消炎杀菌的作用，不仅仅是幽门螺旋杆菌，它能消灭目前生物领域已经发现的细菌病毒。 嗯， 那这个就保证了什么呢？就是胃黏膜的损伤不再继续扩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释放的高地磁场能够修复胃黏膜。我们那个时候在测试阶段的时候就发现，在高地磁场的作用下，这个黏膜细胞能够逐渐的活跃，黏膜组织上的创口溃疡会慢慢的开始愈合，胃黏膜愈合了，胃病也就好转了。 嗯， 第三，它能够修复激活人体免疫细胞，重建人体的免疫系统，从根本上避免了胃黏膜再一次的受到细菌病毒的伤害。所以大家看，就像我以前给大伙举的那个例子一样，一个国家被侵略了，你要去帮助他们，你怎么帮啊？第一步，你得赶跑消灭敌军；第二步，你得帮助他们重建家园；第三，你得协助他们重建军事防御，能够抵御别国的侵犯。那这些呢，也都是我们研究小组在巴马考察时得到的启示。当年我们在那个巴马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发现呢，就是巴马的老人在吃完饭以后，总喜欢抽着烟袋子，坐在自家的院子里晒太阳，从来不会到处那走动走动的。这就跟我们的想法现在完全相反。我们想的是什么？饭后走一走，后边句啥来着？ 活到99。 是啊，你说这吃了饭了就跟那么一摊，这个对胃的消化吸收能有好处吗？就琢磨着你要这么个生活方式准得得病。但是我们发现是什么呢？即便他们饭后坐着不动，他们也没有产生消化不良、胃胀、反酸的症状，还有他们的胃黏膜也是完整的，巨噬细胞也是非常的活跃，胃里也没有产生幽门螺旋杆菌。所以我们就感觉到很奇怪。那直到后来我们经过研究才知道，之所以巴马老人饭后不运动仍然不会得胃病，就是因为巴马有高地磁场，像其他的地方的地磁场一般是 0.25 高斯，而巴马的地磁场高达 0.58 高斯以上，尤其是巴马山的两侧，它的磁场是最强。那么这种磁场不仅能够修复激活人体的细胞，像我们这个有些听众朋友身上有伤口不容易收口，不管你是什么原因它不容易收口，我告诉你，我们说的巴马的这种磁场，它不仅仅是能够修复激活人体的细胞，保持咱们细胞的健康和活跃，而且它对这个伤口能够修复，能够消炎，能够杀菌，你就眼看着这个伤口 一天天的愈合，而且它还会把对人体有害的紫外线阻挡在外，留下充足的远红外线。所以虽然巴马全年的光照的时间高达1580个小时以上，但是阳光中 80% 都是有利于人体的远红外线。咱们经常说万物生长靠太阳，那就是靠它太阳当中的远红外线。 嗯， 而且这 80% 以上的远红外线被誉为叫生命之光。哎，4到14微米波长的这种远红外线，它能够消灭人体内 99% 的有害菌，那它在治疗胃病上就有着非常好的效果。所以在巴马当地很少啊有人得病，60-70岁的人那不叫老人，那叫年轻人，80-90岁的人还在地里劳作，我们到了那真羡慕他们。这个健康你是什么都买不来的，你拿钱真买不来健康。哎，80-90岁地里劳动，健健康康的活过100岁，在他们那儿不算什么稀罕事儿，轻轻松松100岁了。那咱们再说生物疗法，它就是完全复制了巴马的高地磁场，所以用生物疗法就相当于你这个人身在巴马一样，所以咱们身上的疾病才会这么快的得到改善。我记得之前有一位患者来看胃病，他叫宋荣啊，金荣的荣，63岁，得胃病30多年，就是在下乡的时候落下的病根。大伙儿也知道下乡那会儿哪能吃饱啊，这些年轻人都是长个的时候发育的时候成天的挨饿，活又干得很重，吃又吃不饱，所以造成后来患者吃饭的时候就像有人跟他抢一样，吃得特别的快，没嚼他就往下咽，所以每次吃完饭以后他这个胃啊都胀得跟气球一样，特别的不得劲儿，也消化不了，还反酸，严重的时候呢胃里总是绞着疼。那就这个问题，这患者没少吃药，什么消炎的止疼的都吃，还出现了便秘，几天排一次便，那便呢又干又黑又硬，上个厕所憋得个满脸通红，严重的时候呢胃里总是绞着疼。那就这个问题，这患者没少吃药，什么消炎的止疼的都吃，还出现了便秘，几天排一次便，那便呢又干又黑又硬，上个厕所憋得个满脸通红，满脑袋都是汗，有的时候他说都怕自个儿为了上厕所憋晕过去，嘴里呢还总是有口臭，出门不敢跟人说，结果呢大夫说他胃里有寒了啊，今儿说你有寒，明儿说你胃里有热了，总也治不好。之后呢就来了换生物疗法的临床试验，这大伙儿前期都知道每人可以做10次，那我们就说你就先试试生物疗法3里的位置。过了一段时间呢，患者就说呀，感觉这个腿部啊有那个麻酥酥的感觉，好像有那个蚂蚁在爬一样，一直从这个脚部啊好像往胃这儿爬，而且不知不觉的脚底也不知道是出汗了还是冒油了，觉得脚底呢滑腻腻的，还觉得什么呢，觉得他的上腹部暖乎乎的，好像这里头啊有一个小太阳一样。顿时在坐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就感觉到胃疼减轻了不少，并且呢一边坐吧他还一边不断的打嗝。 嗯， 他说奇了怪了，怎么总打嗝啊，连续坐了20分钟，停下来他的打嗝停止了。 哦， 你知道他干什么吗？ 干什么？ 脱袜子。 嗯， 脱袜子看脚底下有什么东西，袜子上全是黄色的那种油渍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胃酸胃胀的症状就得到了缓解，当时他觉得有效果啊。我们就跟他讲，像这样的你只要坚持 而且得管一管嘴，做这个的时候你得管嘴，好了你可以去吃，你不吃油腻辛辣的这些食物啊，生冷的就行了。这患者听了之后啊，他就点头答应。回家之后呢，排出了黑臭的大便一次，而且不费劲儿，不是便秘的那种使大劲儿，很顺当的排了一次黑臭的大便。之后呢，每天早上都是正常的排便一次，这排便呢也爽了，也有劲儿了。之后他的胃能正常的消化了，啊，胃酸、胃胀消失了，并且最关键的有一点，就是口臭在他身上没了。 嗯， 这个体验之后啊，这个患者的胃不疼了，而且他自己也说，在我身上其他的胃部的不舒服的症状也没有复发。之后他给我们打来一个电话说，我刚才呀吃了一张油饼，你说说看，这好了伤疤就忘了疼了。 嗯， 塞了一张油饼进去了，他说胃疼、反酸、胃胀这些之前的现象没有出现啊，而且前不久呢他还特意订一台回家以后给家里有胃病的亲戚朋友们使用。之后呢，他的亲戚朋友有这个慢性胃炎的、萎缩性胃炎的、胃出血的、胃溃疡的、吃东西吃不下的这些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就是他的亲戚朋友当中也都得到改善。 嗯， 那咱们既然说到这个胃病，接下来呢我得给大家说说怎么使用生物疗法改善胃病，才能更好的发挥它的功效。那咱们手里已经拿到的朋友，并且呢你有胃病困扰的朋友啊，你呢就可以记一下了，记不住的呢你就打电话问，把你的病情说一下。其实这个呢真的挺简单的，大家伙只要跟着学一遍就学会了。首先打开，然后把这个主机呢放在咱们的上腹部，就贴近咱们的胃脘这个地方。这里我要讲一下，有电线那头啊它是不热的，有半圆形的那头它是热的，就是这个有热度的啊，这个地方是贴到胃脘这儿啊，你别随意的把它抱，你要是随意的抱呢，那可能就做的是下腹部了，而不是你的胃了啊。这个，然后呢，咱们通过开关以后调到合适的温度，一般呢，那个开关键摁一下45度，啊，像正常的情况下45度可以了，两下就60度，60度比较热。然后呢，你把这个电极片呢，就贴在小腿外侧的足三里的穴位上，你甭担心找不准这个穴位。啊，你大概贴在穴位的附近就行了。足三里穴它在什么地方，我跟大伙儿讲一下。你把这腿一伸直，在你膝盖下面不是有俩窝吗，牛鼻子吗，这个牛鼻子往下三寸，这个三寸是怎么讲呢，你的食指的第二个指节，这就叫一寸，往下一节、两节、三节，三寸的这个点找到以后，向两个外侧，就是往身体后面的方向挪一个手指头宽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足三里。你不用说哎呀非得贴得准准的，歪一点或者是高一点低一点都没关系，你大概贴在这儿就行。因为这个磁场的能量它是发散的，它能够自动的找到你这个穴位，之后呢你再将频率调到你能接受的程度，摁一下一赫兹，两下30赫兹，做这个穴位可以摁三下到100赫兹，然后旋动圆的这个旋钮调到你能接受的程度，20分钟即可。那我们临床试验的时候做过多例的胃病的案例，用这个方法之后基本上当天脚底会排出油腻的汗渍，腿部有麻酥感，腹部有暖流流动，效果好的患者出现打嗝排便的症状以后，胃黏膜就会被修复好一半了， 口臭、便秘的症状消失。患者胃不反酸了，不胀了，胃里的食物也能够正常的消化了。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咱的胃黏膜那就修复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呢，你的胃也不疼了，你正常的吃饭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说你还能用上生物制剂，那你这个疗程还能够大大的缩短，因为呢，它能够给细胞补充能量。那有的朋友没有，又想要通过生物疗法来改善老胃病，你可以拨打电话询问一下工作人员。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稍作休息。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10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10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80、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100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启示，祛病可以变得安全、绿色、有效，长寿可以变得舒适、轻松、简单。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请说。 我就是这个毛病倒不是问太大，我这个拿回来，我想询问一下徐主任，他是怎么发好？ 好，说说您身上是什么病？ 啊，我这个主要是就是这个布勒干这块儿。有点疼，左脖子跟右脖子疼的厉害。反正现在也强很多。这最疼的前你就上楼下楼都疼的要命。 之前做过几次了是吧？ 啊，我做过，总共做过3次吧。 啊，做过3次，那就说比之前要好些了，对吧？ 好些，就是哈、感觉这里头哈、你像比再早松快多，不像再早那么活动物，觉得闷乎乎里头不得劲儿似的。 就是还没觉得好透。 现在就是个疼点呐、它有脖子杆靠下面那一点有个窝那块哈，那嘎就有点疼点，那个疼点现在还是有点，但是这个疼点还怪。有时就好了，就觉不出来，有时就能觉出来。 好，一个就是膝关节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胃也不好，胃就老烦酸呢，和烧了劲，也比这早好多了。 做了一下，也比之前好多了。那我就跟您这么说吧啊，对于这个膝关节，这个是咱们中老年人经常会遇到的骨关节的退行性病变的问题。那么这个病症呢，在咱们做的时候啊，有一个穴位叫委中穴。 委中穴， 委中穴在什么地方呢？膝关节的后头。你把那两个贴片就贴在你膝关节后头这个窝这儿啊， 这个窝这儿坐，然后你坐30分钟、 啊哎、 那么这个主机你抱在什么地方呢、 啊、 这个主机你不是胃不好吗、 啊、 你把主机抱在胃这儿、 啊、 明白了吧？ 明白。 哎，然后做完这个以后，接下来把这个电极片拿下来放到前面、 啊、 膝关节前面，前面做什么呢、 啊、 做阿是穴。什么叫阿是穴、 啊、 就是你说哪个窝哪疼你就贴哪个窝。 啊， 你这个腿疼在外头点你就贴外头点，这个腿疼在里头点、 啊、 你可以贴在里头点、 啊、 你剪两个腿、 啊、 各贴一个、 啊、 反正哪儿疼就贴哪儿、 啊、 也同样可以做到25分钟啊半小时，这都没问题。 啊， 这个明白了吧？ 啊，明白明白。 明白了吧？好，接下来咱们说这个胃的、 啊、 胃的问题。 啊， 胃的问题呢，它的做法呢也是不是说简简单单做一下，胃可以做很多地方。啊， 哦， 这个首先一个咱们说人的这个胃呢它是一个大事儿。啊， 哦， 胃要是出问题了那就麻烦了。那么做胃我们有一个穴位叫什么呢？足三里。 哦， 这个足三里在什么地方我得跟您讲一下。您把这个腿一伸直、 啊、 在您的膝盖下边，膝盖下边两个坑叫牛鼻子，靠外头靠手的这边腿的外侧这个牛鼻子往下3寸。那么1寸是多少呢、 啊、 就是你食指的第二个关节这么长叫1寸。往下3寸以后、 啊、 再往右手就往右一点，左手呢就是往左一点，左多少呢？左你一个手指头的宽度，这个就是足三里穴、 啊、 差不离就在这儿 啊， 啊，足三里穴不知道的话、 啊、 可以问问别人、 啊、 找到足三里、 啊、 两个贴往这儿一贴，往这儿一贴以后、 啊、 你这个机器呢就要抱在你的胃这儿 啊， 或者你放在你的后背 啊， 后背也是胃这个地方 啊， 什么地方热就什么地方对着你的后背。 这位朋友还在听吗？喂， 我估计他是不是掉线了啊？ 嗯， 年纪大的人呢，手机一碰啊，有的时候脸上一碰啊，掉线了，没关系啊。这位朋友，要不您听收音机啊，听收音机，我把第二个方法治疗您胃病的这个方法呢，给您说一下。第二个方法呢是做水浴法。就是咱们说的泡脚，在晚上临睡前你泡脚，那么在生物场治疗仪这个匣子里，这个小箱子里啊，它有两个蓝色的负压式电极，这两个蓝色的负压式电极，你把电极片拿掉，把这个接头插在蓝色的负压式电极旁边有一个小眼儿，你给它插进去，准备两个脚盆，塑料或者是木盆，然后温水都放进去，放进去以后把这两个负压式电极，一个扔在左边脚盆，一个扔在右边脚盆，你把脚泡在这个水里，然后呢可以做15分钟的水浴水疗。那怎么办呢？您泡脚的时候您就用10个脚趾头在你的盆里抠这个盆底，一边泡脚一边10个脚趾头都在那儿抠啊，我这么一说你应该明白了，就是抠地一样，10个脚趾头一边泡脚一边抠，这样呢您不光是把您的脾胃给养了，把您的心肝脾肺肾可以说五脏六腑全都调了。那您这个胃病，您这个主机搁哪儿呢？您这个主机可以抱在你胸口的胃这个地方啊，脾胃这个地方，您也可以把它放在后背，在脾胃这个位置靠在这儿，那么一般这个泡脚的水凉了，那你就呢把它就可以关闭了。那我相信这样子做下来，你目前的关节的问题跟您的这个胃的问题那都能好啊，都能好。好，那么这个话题呢我就暂且先跟您说到这儿。当然还有一点啊，咱们生物制剂特别像胃不好的人一定要按时服用，这样呢见效就更快了。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请讲。 我是北京的老患者。 你好，请说。 首先特别感谢您，我在咱们这体验了，因为我是个一体多病的老患者。 啊，什么病？ 也得过胃病、胃酸，也得过肾炎，还有肝炎、胆囊炎、子宫肌瘤、子宫息肉，还有那个生了孩子崩漏，那甲状腺结节，还有气管炎、肺结核，都得过。2002年得带状疱疹，就在我那个眼睛周围得的。之后呢，我这个高度近视的眼睛就一下就看不着了，说是白内障。治疗以后呢，就说我还有黄斑底萎缩。一直到现在眼睛都不太好，眼神不好，就是头经常干活就碰来碰去嘛。我觉得脑子这就到处都肿了，我也没法治，就热敷一下冷敷一下的。但是就非常疼，这样就不但是脑门疼，记忆力严重下降，脑袋疼吧，我觉得有点脑梗，以后就颈椎也开始疼了。情况就这样。 那你现在主要想在我这得到什么样的帮助？ 我对不起啊，正在 行 啊，就前一段体验咱们这之前的，我这腿特别麻。就正好不是我听了广播以后，那个习主任叫我们体验嘛，都做了十几次了。说老实话，刚开始3-4次没有太多感觉，光觉得做了以后热乎乎的，好像舒服一些，到腿就慢慢有好感好觉，后来就不麻了。再呢，但是我们这不是从那个，我是主要是贴的R4线嘛，我从腰四下面一直到马尾骨这都疼。疼我就一个贴到那个腰椎上面，一个就贴到马尾骨那。马尾骨那个坐骨神经一直压到下面，不是麻嘛。就贴这两个穴位就逐渐好转了。但后来呢，就是一直做这个，做了以后就稍微好一些了，我就说试试别的，就是腰部不太疼了，但是马尾那边还是有点疼，但是基本上不麻了。就前一段我吃了有将近有3个多月了吧，老师的气血双补。这之前我的嘴啊舌头不能伸，一伸出来就3道深深的印子。舌苔上。后来舌苔慢慢封住了。缝啊。小了，这样就是3道缝了。是这样的，原来呢就是晚上尿特别特别多。吃了咱们这个药吧，这个气血双补吧，这个尿也少多了。晚上尿逐渐没，原来是不到1个小时一次。后来呢就现在就慢慢成了3次2次。现在呢就是做这个后呢，就是白天尿少。但是晚上还是尿要长一些，细长的。白天的尿少。少一些，晚上还是2次尿。两次有时候 晚上2次基本正常。 这拿了这个以后啊，一个是贴足三里，一个贴三阴交。我不知道我这个做法对不对，我从哪开始。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所有的身上的这个病症啊，咱们讲它是人的第一个就是咱们的细胞啊，细胞啊能量不足，像你这儿那儿那儿所有的细胞几乎都有问题，细胞的代谢不行了，那给细胞叫补充能量，这个就是生物制剂啊，你这个口服就可以了，按照说明书。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在你的身上，现在第一就是有一个疼痛的问题，椎管狭窄。那么椎管狭窄这个病症，你在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叫做阿是穴，哪儿疼贴哪儿，主机你可以抱着也可以踩着，椎管狭窄也可以贴在我们肾腧这个地方， 肾腧知道吗？就是腰眼腰眼那儿、 嗯、 腰眼那儿主机前头抱着后面贴着这就可以。那么赫兹可以开到30赫兹啊， 对， 这是一个解决你椎管狭窄的问题。第二个你还有这个肺的问题，有气管炎的这个问题，对不对啊？有这些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些方面的问题你做的时候，电极片一个贴在脖子后面的大椎穴，一个可以贴在胸前的这个天突穴，或者天突穴下一寸的悬肌穴，然后频率是可以开到30赫兹，时间可以做20分钟。那么平时因为你的血液循环这还有问题，那么血液循环的问题，我们说你这个机器如果说你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它是以静磁的面貌显示的，你在通电的情况下它是动磁静磁同步使用的，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水杯搁在这个上，当你做完以后这个水你就喝下去，它可以把你血液里的杂质给你清除，保持你的血液循环畅通。经常喝这个水相当于你在巴马喝到那个盘阳河的水。先把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不好？ 好好好， 哎， 谢谢、啊、 等不疼了啊，等气上的来了，精神头来了，咱们下面的问题再来解决好不好？ 嗯，好好好，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哦、啊， 好，谢谢啊。 嗯，好，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喂，啊、哦，你好，徐主任你好， 哎 呀，哎，很高兴得到这难得的机会 啊，请说，什么问题啊？ 哎呀，徐主任，我跟你说、 啊， 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的失眠的问题，因为我这个失眠已经好多年了，一直没有彻底干嘛的，反正这之前呢，一般来讲啊，4-5个小时啊，差不多，还可以，但是这一段时间觉得好像4-5个小时都保证不了了，现在就2-3个小时醒了以后再也难以入睡，我真觉得很苦恼，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今天做了一次这个那个，晚上还没睡觉呢，等明天。 如果说针对咱们这个失眠这个情况啊，在做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它能配合音乐的，配合的这个音乐，举个例子来说，咱们听一个那个催眠曲，莫扎特的催眠曲，或者是那个门德尔松的那个仲夏夜之梦啊，或者是这个平湖秋月呀啊梦幻曲啊等等，因为这些曲子它是很平缓的。那么这台仪器您今天是做过是吧？ 做过一次，就今天第一次。 你在做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是有一个远红外的一个脉冲啊？一动一动的那个脉冲，对不对？ 嗯， 我告诉你，你要是说那个音乐插在那上头，连接上你手机选定的一些音乐，你听的话，你这个脉冲它会随着音乐的节奏来的。所以你一边坐着，你闭目养神，在听着这个音乐， 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可不能在坐的时候睡着，反正你坐了以后，他把你人的这个细胞给你调整了。啊，咱人的这个细胞的代谢、新陈代谢呀、啊，方方面面，他给您调整以后，这个时候您的这个睡眠他就开始改善，你呢就要连续的调。 谢谢了 啊，不用谢， 谢谢了， 不用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啊， 哎，啊，再见， 哎， 嗯，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难题，想要寻求中医人的帮助，我们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